又到月尾了，大家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请大家到 myradio.hk 的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经 PayPal 支持我们，又或者直接经 PayMe 转数快缴交月费，亦都可以亲临到普罗政治学院交付月费。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的月费计划。 2019年，我们 MyRadio 台长梁锦祥的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全新的《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揽炒之城》，现在已经有现货在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誉，欲购从速。 今朝早同大家见面。 Hello， 大家好。 嗱，今日道具好多啦，有冰啦，有匙羹啦，有橙啦，有酒啦，酒又我哋个主角嚟噶嘛。 呢只八款主角就有你同我。 系，我哋配角嚟嘅，你咁讲，我哋系配角嚟嘅，个主角系酒嚟嘅。 冇错。 咁但系我哋未讲酒之前，我想问阿 Cat 一样嘢啦。咁酒吧而家开翻啦，卒之开翻啦， 卒 之开翻啦。咁但係大家都係隔開坐噶嘛，咁飲酒咁樣慣唔慣咧？ 同埋其實而家就話係兩位一台啦，所謂嘅，咁我相信大家都想象到啦，兩位一台有幾可行啦，或者係究竟成件事其實有幾pat 有幾係咯，有幾可行？ 幾實際咧？ 係啊，真係好實際嘅。咁但係當然開心啦，開得翻，同埋因為佢會變咗有啲本身，同埋而家收十二點啦，咁變咗有啲客可能就真係可以。做會放心出嚟，因為很多人之前不出嚟咧，就係、是、覺得喂你十點，你即係有心理壓力。 你出嚟咁你 嗰一陣係 啊，又翻屋企， 有啲心理壓力係嘅，始終同埋可能隔離台即係餐廳、酒吧嗰啲，喂，其實你真係食緊飯，一家大細咁樣，你又冇你又嘈得都唔過癮嘅，呢個真嘅。咁所以變咗就開翻酒吧，當然好開心啦，大家都有工翻啦，同埋都會變咗。其實你諗下泳池都開得翻，咁泳池你諗下泳池都唔會有社交距離噶啦。泳池都唔會戴口罩噶啦，更加 泳池戴口罩就好笑嘅， 我想睇啊，泳池戴口罩係啦，咁就變咗咁睇防疫嚟講，咁我覺得開翻酒吧之後，咁當然大家都要小心啲。咁亦都我諗大家見到之前嗰個有個酒吧大聯盟啦，佢哋所謂佢哋出咗一個，我啲行家見到話佢哋打喪屍多次嘅新規矩嘅，就係佢話喺可行嘅情況之下，就會為客人做全身消毒同埋做呢、這、一個即 係好消毒， 係啊， 佢做 嗰個係某一間，佢有張相嘅，大家可以上網睇一睇，係中環某一間都幾出名嘅 cupping 嚟嘅。跟住佢哋喺個門口，平時啲 bouncer 咧嚟 check 你嗰啲手帶身份證啊，戴手帶個位咧，佢係起咗一個嗰啲透明嘅帳篷。 你唔好講話 bouncer， 我驚你掂親我，你可能傳染我。你 唔係係個 bouncer 係著咗嗰啲 花帽服裝， 董太綠咯，跟住之後佢係有個帳篷，一邊係俾你噴曬，俾你噴曬成個，即係可能都全身消毒機咁樣嘅，係啦，因為我啲學家都話似打喪屍嘅，係咁安全啲當然係好啦，咁有時做個樣出嚟，有時大家都安心啲嘅，呢個又你都知道我哋啲政府官員幾離地㗎啦。 唔係，我又覺得咁樣嘅，即係雖然我哋好多時我哋批評政府啦，但係睇下喺英國。即係嗰個酒吧嘅唔知係發源地啦，即係總之就即係英國人冇酒吧，佢哋就即係寧願死好過噶啦。咁佢哋而家都 lock down 嘅。 我個尼泊爾師兄之前去咗英國做一間都幾出名嘅酒吧做嘢，佢都翻到嚟香港翻工。 係啊，即係叫冇嘢做嘛嚇。 但係英國佢哋有。賠嘛，佢哋英國有個措施就係你出去使錢啲貴餐廳，你出一半，佢幫你俾一半錢喎。 係，咁啊，即係鼓勵你出去食啦。咁但係你而家好尷尬咩？ 食咗幾億喎，佢哋而家。 係，你出鼓勵出去食，跟住就又禮翻啦咁樣。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即係如果喺你哋嘅立場咧，其實你應該就即係要求個政府咧。係獎勵啲去出去飲酒嘅人，即係飲一支酒咧，政府要補貼一半。 啲税減下税啦，好慘，100% 税我哋而家交緊。 係咩？ 係啊，紅酒少啲，但烈酒貴啲嘅啲税。 唔係，聽講嗰時話紅酒唔使交税嘅。 係啊，紅酒唔使烈酒要咯，因為啲高官唔飲烈酒嘛。 哦 ，OK， 好，咁佢哋唔飲，我哋飲。 係啦，咁點解今日見到咁多杜蕾比花蘇呢？咁就係有呢、這個，咁其實啱啱呢個禮拜咧就係 Negroni's Week。 咁啊 ，Negroni 咧 ，Negroni 就係一杯 gin base 嘅 classic cocktail 嚟嘅。咁樣咧，咁鑑於呢個禮拜啦，又疫情啦，咁我轉頭再解釋翻 Negroni Week 嘅緣由。咁但係所以就而家成件事咧就冇得搞咁滯。其實呢個一件大事嚟嘅喺酒吧業界嚟講。咁為咗呢件咁嘅大事，所以我就帶咗支 Negroni。 就 台長試一下，好，我覺得而家試一下先啦，我哋不如，因為咧， 之前咧，講係啦，仲要 講啦，就係咧，我哋個冰冰嗱，大家見到啱啱頭先 zoom 近咗啦，呢個咧冰波波嚟嘅，咁就特登啱啱咧就喺呢一個，因為我唔記得除口罩，原來我啱啱就買呢一個有個冰波帽啦，咁呢個雖然見到係實色嘅冰波，咁其實都唔係最原理嘅冰波嚟嘅， 冰波， 冰波係我哋叫 冰波係。 冰波其實是架底之前追求完美發明的東西，現在就當然有個帽會方便一點，但以前呢以前現在都是的，日本人就會選一些他們叫做 crystal clear， 即是他們連個心都是清透的冰冰，一個方冰就會手剁的，鑑於我們地方問題，在這裡我就買一個帽回來，就做了一個冰波，這個就是這個，看到一個冰波，就是、其實一般無論飲杯茶啦，或者而家你見到好多啲大嘅 cocktail 場，有啲講究少少飲 cocktail 嘅地方咧，都會用呢個冰波嘅。咁一嚟除咗個外面美觀之外啦，咁都係因為佢呢一個冰波就會令到佢可以凍得耐啲，因為你冰粒你算分散一粒粒細粒嘅，咁就會溶得快啲。咁如果攞冰波就會好凍好得耐。 佢揾咩模整啊？ 佢揾咩模？唔係，如果係雪，如果真係要雪一啲。好啦，講下啲調酒嘅技巧先啦。所以調酒師節秘密先，一嚿晶瑩剔透，完全你見得出嗰啲倒嗰啲水落去，好似唔見咗粒冰咁樣嘅冰咩？其實就係要攞一個保温箱嚟雪先雪到嘅，即係你唔係話屋企嗰啲雪櫃一格格嗰啲咁樣嘅冰格就雪到嘅。因為你一粒冰咧，大家想象下啦，喺屋企咁你一粒冰嗰時咧，嗰個心咧就係會有嗰個白色嗰個心喺中間噶嘛。咁、那、嗰個其實深白色嘅深就係代表你雪得太凍啦。咁如果你呢、這、一個，如果你將呢個保温箱，即係你大家記得藍色啊嗰啲保温箱咧，咁啲就會令到温度隔住咗喺四面，就喺個頂度凍落去嘅時候，咁變咗嗰粒實色嘅白色嗰啲嘢就會喺最後喺個底度先出現咗。咁、如果攞保温箱嚟雪冰咧，咁就會變咗一嚿晶瑩剔透嘅冰，就會喺個頂咁雪落嚟。咁可能底嗰啲就係喺佢變咗白色之前你就唔要咯。咁即係可能 就剁咗佢， 剁咗佢咯，係啦，咁就變咗一嚿晶瑩喺個。 但係你保温箱點雪啊？ 連埋個箱懟落個冰格度。 哇！哇！好誇張喎。 係好誇張㗎，所以呢樣嘢就點解酒吧咁矜貴嘅原因啫，因為你屋企冇咁大個保温，冇咁大個冰格雪冰㗎嘛。哦。係啦，咁當然而家我哋就少少家庭製作到呢個純粹係粒實色嘅冰嚟嘅，所以係。咁首先就事不宜遲啦。一路倒一路講啦，呢一支咧，呢一支 Negroni 咧，我哋喺 Telchomina 呢一間係一間近年新開嘅 cocktail bar 嚟嘅。咁大家見到啦，佢寫住咧係大，呢度寫住係 大吉嶺， 係大吉嶺，大吉嶺。咁就係佢只 gin 咧，就係攞大吉嶺茶嚟浸過嘅。咁一杯Negroni 有啲乜嘢咧？佢係一杯好 classic 嘅 cocktail 嚟嘅。你會聽到啪嘅聲，我諗。 嗱，我呢度要問一問啦。嗱，你話係雞尾酒啦。 係啊。 咁但係雞尾酒以我嘅理解係佢溝嘢噶嘛，即係唔係話一個 溝好用 一個 package 好一個包裝好，而係話可能係幾隻嘢咁溝埋一齊。咁點解而家一支酒你話佢係 cocktail 咧？ 因為呢一支係溝好咗，呢支係個cocktail bar 自己整噶。 哦，即係呢個係自己整嘅。 係啊，呢個係人哋自己入。點解會有個咁嗱？睇翻個手掌個 size 先，呢個係好細個樽嚟嘅，係咪咯？因為呢一個係酒吧嗰陣時，因為就酒吧冇得開啦，咁我哋都要做曬，都要揾食噶嘛。咁樣咧，就所以就佢哋就好多時啲酒吧咧，就會用啲拿手嘅 cocktail 或者嗰陣時當做嘅 cocktail 咧，就去做呢、這個，去做呢、這、一個入埋樽即係溝好嘅。佢哋好多噶，譬如 Negroni 啦，有啲酒吧會整埋咩 old fashion， 可能俾埋啲 old fashion 溝好俾你，咁就入咗個細樽樽。呢度係一個500ml 嘅細樽嚟嘅， 係500ml 呢個好細。 呢個350嚟嘅，呢個350。 但係如果你咁講咧。咁如果即係我哋可以咁理解，就係出邊冇得賣嘅喎，即係 係要走去係特登走去間鋪度買㗎。佢哋嗰陣時喺中環，因為呢一間就喺中環嗰條嗰啲巷，嗰條咩街咧叫做喺石板街同埋、 即係近蘇豪嗰邊。 蘇豪嗰邊啦，係啦，嗰邊啦。啊，呢塊係乾嘅橙嚟啊， 橙乾， 橙乾係啦，咁就可以攞嚟。因為易保存， 食唔食得㗎？ 食得㗎，可以熬嘅，有啲硬㗎啦。呢個係因為Negroni 咧。講埋先，因為咧呢一個係啦，嗰陣時啲嗰幾期咧喺又未到蘇豪嘅，喺石板街嗰頭就開咗好多新興嘅酒吧。 因為而家佢哋話去到中環劉桂芳正街嗰邊咧，佢好多啲都係已經嗰啲酒吧係當年係變咗做遊客多啊。咁而一啲即係叫講究啲啦，或者攞獎嘅 cocktail bar 都會去翻喺石板街啊、SOHO 嗰邊多啲。咁呢間就係其中一間啦。咁佢哋就出咗呢一隻大吉利 Negroni。咁 Negroni 入邊有啲乜嘢咧？入邊就有有 Eco Pass 即係一樣份量嘅，即係三樣嘢噶啦。第一鑽酒啦。跟住有一個叫做意大利嘅 bitters 就唔係話其實叫做 Campari， 咁 bitters 咧就有其實所謂嘅 bitters 有兩種意義嘅，一種就係叫做一支支啊，見到好細支嗰啲毒藥啊，嗰啲叫做，咁嗰啲就係叫做係 咪近似酒板咁細？ 好大支，啲人都係滴幾滴落去，然後即係以前啲鬼佬會溝梳打飲當藥，嗰啲真係藥嚟嘅，以前都我哋俗稱毒藥啦。因為那個樽仔咧，以前真係最 classic 嗰個版本後邊咧，個樽背後係有個嗰啲 骷髏頭啊，骷髏頭 係即係你係 suppose 成支 pass 係會死嘅。 點解啊？ 因為佢嗰啲佢真係藥嚟嘅，以前鬼佬真係即係當年鬼佬未有西藥之前，佢嗰啲山草藥就係或者 gin 都係嘅，就係藥品嚟嘅嘛，即係 tonic 一樣。咁嗰支叫bitters 就係一個藥品嚟嘅，所以咁你唔會兑一支咳藥水都唔得啦。咁同樣道理，所以佢就有個骷髏骨頭，同埋佢有嗰啲成分，可能啲草嗰啲樹根啊嗰類嗰啲咧，都係真係唔會飲咁多，會有毒嘅。咁另一種 bitters 咧就叫Italian bitters。 bitter 你就已經係英文嗰個字，即係苦。苦個字喎 ，bitter 啊，其實佢呢個字好得意喎，呢個字都係解酒咁解喎。 係啊，因為就係 exactly 呢一隻而家落就係啦，因為 Italian bitters 係另一樣嘢嚟，係大碌啲嘅，即係一支酒咁大碌嘅。嗰支你可以成支拍嘅，所以係苦。咁例如整呢個 Negroni 就呢一個啦，叫 Campari。咁 Campari 咧就係一種 Italian bitters 嚟嘅，除咗譬如Campari 佢仲有星霞啊呢一類就係叫做藥酒啦，所謂嘅，咁就叫 Italian bitters。 呢個係意大利嘅文嚟嘅。 Negroni 係啊 ，Negroni 係啊 ，Negroni 係 Negroni 其實意大利佬，你知佢哋對 Negroni 呢樣嘢都好有意見。我講佢哋嘅。好有意見係咩？係啦，咁跟住仲有一樣嘢就係落 vermouth 啦 ，vermouth 嗱 苦艾草，苦艾 嗱，其實苦艾酒好奇怪嘅，我 search 過咧 ，Epsom 咧佢又叫苦艾酒，但 Epsom 係完全另一樣嘢嚟噶嘛，梵高嗰陣嘢係啦，咁我就但其實 suppose 我哋叫睇嗰啲酒 catalog 啦，買嘢啦。suppose 苦艾酒應該係呢啲先係苦艾酒，即係攞紅白酒嚟釀做嘅。咁一定係攞Rosso 即係紅嘅苦艾酒。咁就係三樣嘢啦，就一定要 Campari 啦，一定要有 gin 酒啦，同埋有Rosso 嘅 vermouth， 每人 equal pack 即係一樣份量，你可以30、30、30、30，咁每人40，總之一定要一樣 pack 嘅，咁就係啦。咁呢一支有咩特別呢？就係呢一杯 cocktail 就係啱啱講咗啦，就是、Darjeeling 浸過嘅 gin， 所以佢哋 gin 酒就係攞大吉嶺嘅茶葉嚟再浸過嘅 gin 酒。 點解咁做？ 因為 Negroni 係一樣非常非常之咁普通嘅 cocktail 嚟嘅，周街都有噶啦，同埋大家你都聽到好易做啦。我記得早排唔記得咗嗰時就係即係嗰啲落單嘅時候，我唔記得好似荷里活有個明星喺屋企都自己整到嘅，即係入去佢哋拍嗰條片嚟整啊嘛，所以就大家都會作為 bartender 就會加啲自己中意嘅成分落去 twist 啦咁樣嘅。咁點解攞橙咧？而家大家見到咧喺出邊咧？就好多周圍啲酒吧，多數係會攬係 Dison 咧，就會攞橙皮嘅。咁鑑於呢個 Negroni 係一個意大利佬嘅 cocktail 嚟嘅，咁我曾經聽過意大利經理，佢就話冇人喺意大利係會攞橙皮咁無聊。 正如冇大人喺意大利食 pizza 會加菠蘿。 係啦，佢一定係成塊橙掉落去嘅咁樣，係啦，咁就係咁橙乾咧，佢都橙乾都 OK 啦，都係一嚿橙，係啦，咁就係佢哋最求其，即係佢哋好 hea， 即係其實就會掉個橙落就算嘅。係啊，同埋 apparel 一樣 ，apparel 都係落呢個橙一塊橙同埋橙皮嘅。咁係啦，大家可以試下先啦，呢支又再講。 好啦，咁我哋係啦，即係試一試先。 差唔多溶咗啦。 但係點解要加冰咧？ 點解要加冰？因為呢杯係幾杯 cocktail 飲落係咪好濃？ 好淡。 好淡，咁都淡。 淡，不過好好飲啊！ 好似飲汽水， 好似飲汽水咁樣， 有少少藥水，可能覺得 係有少少藥水味嘅，但係係好飲嗰只藥水嚇，因為我最憎飲藥水噶，但係咧呢只咧就飲落好舒服嘅，但我唔知係咪因為你加冰咧。 可以可能咁講，所以你覺得所謂嘅淡係唔夠刺激啊？你覺得係嘛？係，但其實差唔多係呢個味嘅 Negroni 應該，因為可以 因為呢個就係、是、cocktail 想做嘅效果嚟㗎嘛，佢唔同我飲威士忌嘛。係 啊，唔覺得你有冇酒嘛？ 係威士忌就即係俾係一種飲酒嘅感覺嚟嘅，但係我唔知啦，即係因為我韓國人咧，譬如話 cocktail 係咪算 soft drink 嚟？ cocktail 唔算，唔係cocktail 有分嘅。咁譬如咧，我哋有分 short drink 同埋 long drink 啦，或者可以有分唔同啲，譬如有分唔同 category， 即係唔同種類嘅。譬如其實 Negroni 本身係一個佢太 classic 嘅，佢都佢算 short drink 啦，咪係90 ml 內啦。 佢而家個酒精量有幾多先？ 全部都酒嚟㗎，呢個係。40 ml 嘅 gin， 我飲唔出嚟喎。 再加十幾 ml 嘅 vermouth， 同埋即係十幾 percent 嘅 vermouth， 再加十幾 percent 嘅 Campari 咯，全部都 我飲落去唔似，唔覺係 成杯都係酒嚟嘅呢個，係啊，所以飲 cocktail 咪 唔好怪我依家飲醉咗咋。我覺得純粹係因為你加了冰咯，而個冰嗰個質素相當之高。 係啊，唔係冰波啊，但你覺得就算我哋講咗咁耐，懟落去咁耐都好啦，都唔係話好稀蛋蛋。 嗯 係，甚至而家你哋個雪櫃新噶嘛，所以個雪櫃 係啱啱換咗新雪櫃，就因為為咗呢個節目，所以換咗新雪櫃啊。係 咩？ 係啦，咁我哋一陣間翻嚟先，等我飲多兩杯先嚇，依家再同大家傾過啊。 好。